太好怎会累透，如心跳是可以避免， 萦绕却是你的声线， 惯了照顾的不会变， 不告别也不发现对你爱故早蔓延， 我们分开怎么始终行不开，想捉紧当日精彩， 我只害怕完全淡出你那份爱，离场后跑回来 不知可算应该， 不再但却贴心装载， 随时待你哭处理泪流， 如后备两手是否足够，即使那日放了手， 双脚只未学会走，停留在这段情不懂去 退守， 全部够 十旧爱都还太荒谬，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， 也算得跟谁独有，对你太好怎会累透，对你再好不会厮守， 带小心被征服，我尤其喜欢她种下的茉莉花，那花香芬芳蔓延飘到我家，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悄悄在我心爱的家， 带着初恋温度，还留着多年以前我写下的情书，翻开那一幕他笑得在哭，真希望时间凝固永远都不结束，喜欢他清秀的脸虽不夺目，说话是嘴角但小心被征服，我尤其喜欢他种下的茉莉花，那花香芬芳蔓延飘到我家，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歌声流淌出一幅画，看到如花的她， 不知道你的茉莉为谁在， Baby I love you， 不知道心中茉莉被谁采，是我的邻家女孩，也许是初恋都会留下无奈，如果再遇到她即使在梦里吧，买一束清香茉莉送给她，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悄悄在我心爱的家， yeah, yeah, yeah.

忍耐不是麻木，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八年艰苦的抗战正是我坚毅的民族，不到最后的关头绝不轻言战斗，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，同胞受苦和山海苦我会牢牢记住，我不管生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，无论是在何处，是做中国魂。是麻木，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八年艰苦的抗战正是我坚毅的民族，不到最后的关绝不轻言战斗，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，同胞受苦和山海苦我会牢牢记住，我不管生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，无论是在何处，是做中国人。 依然闪烁。

也不能忘，但愿花开早，好能将夙愿偿，满庭花簇簇，不开得许多香。 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儿 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18:00。